Recasin 曾玉成计划 C Studio Operator 第一期训练班，课程范围由浅入深，讲授网台节目幕后工作和基本技巧，仲有实习时间俾学员实习操作，带领学员进入一个充满花生壳嘅日间炼狱。完成课程者会派去各个节目幕后岗位工作。一期及时间，第一堂4月19日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1点半，第二堂4月27日星期日夜晚8点半至10点半，两堂需全部出席。申请资格，对参加 Recasin 后期工作有兴趣同任劳任怨 ，Recasin 主持及非曼联球迷优先，全班只限6至8人，学费全免。魔鬼教练夏萨特，报名方法 Facebook message 夏萨特，快啲报名，一齐去威！机场记得 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新相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特价。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Amber、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我有你哋嘅。 好，咁啊休息过后我哋返返嚟啦。 喂，返嚟。 係啦。咁啊头先就轻轻松松啦。轻轻松松嘅当然就讲邓子峰。咁但我哋唔讲邓子峰。咁我哋唔讲邓子峰之前呢，我哋讲一样嘢係比较上就即係、下雪嚟讲起网络界上面呢就比较红嘅一件事啦。即係比较多人关注嘅件事啦。 唔觉嘅。 咁嗰件咩事呢，就係头先正如我哋所讲嘅，其实下雪做咗几篇访问，系多人都几多人睇嘅。咁、其中第一篇、即係令到大家知道咦原来下雪会访问嘅就係边个呢，咁样。 色道深。 係啦。 魏真色道深。 係啦，咁色道深就係边个呢，咁样。咁敖兄你点样形容佢呀？ 之前大陆有个和尚啦，咁好鬼出位啊，被誉为呢个唔知谢霆锋翻版。 佛门谢霆锋啊。 係啦。咁网民就整咗好多歌就帮佢真係好似出咗隻碟咁样啦。 係啦，嗰陣时其实喺高登又好，各大讨论区又好，都好多人去到即係讨论呢一个人啦。咁、甚至乎版到即係 HMV 争啲啦，买隻碟咁滞啦。OK。咁跟住之后咁夏雪就访问咗佢。咁但係先未讲个访问内容。淨係訪問呢件事就已經可以過一集啦。 我機會換親人。 咦，發生咩事呢？我完全不知 喎。究竟發生咩事呢？咁樣下。咁嗰次呢其實就咁得意呢，就係、是、就我哋嘅友台呢就熱血嗰邊呢，咁其實呢就諗住係訪問色道深嘅。咁亦都呢喺個 Facebook 嗰度呢其實都曾經揚言過呢，就係係咪全港最快好似係，定唔知全港唯一定獨家去訪問呢個色道深嘅一個頻道啦，網上頻道咁樣。咁當其時都好多人去期待，因為色道深當其時真係好 hit 嘅。咁但係喺佢哋個訪問出之前嘅半日，喺半夜嘅時候被稱為一個情咬金出現咗。咁嗰位情咬金係邊個呢？咁就係夏雪啦。咁嗰陣先夏雪篇下報道，即係嗰個訪問一出就係擺咗喺另一個網絡媒體嗰度，就係喺富人嗰邊嘅。 其實我覺得成件事情我唔知道容樂期係點樣啦，總之就係都 咪介紹翻先，容樂期就係富人媒體嘅總編啊。嗱，成單嘢咧，我係完全唔知道噶。 係我真係全程喺度偷笑噶。 係啦，咁阿容樂期嗰陣時就。即係嗱，好老實嗰陣時其實嗰篇文因為富人嗰邊呢其實你交文俾容樂期㗎嘛，由容樂佢決定幾時出㗎嘛。 冇錯， 就唔係你 佢嗰篇係真係從未試過咁快九秒九地出咗。 係啦，咁即係你話在商言商嘅話呢，咁你明知道自己嘅即係友台又好，或者叫競爭對手又好，乜都好啦，跟住然之後你有咁樣嘅出即係咁嘅武器嘅話，你梗係快過人哋亮相會好啲啦。 咁係咪應該用我講出成件事情嘅錢喎？ 梗係要啦，唔通我同阿敖將軍講咩？ 我完全唔知咩事嘛。 咁其實事實上係咁嘅，咁我都留意到佢呢嗰排係好 hit， 咁跟住呢，咁我就嘗試喺微博嗰度呢去到搵佢呢個人啦，咁好快地就搵到識到心本人嘅 Facebook。係啦，其實都用翻佢自己，唔係微博，微博識到心嘅微博。咁其實因為佢自己都係有用佢自己本名註冊，咁要揾其實任何人都去揾嘅。咁我就約佢啦，我就同佢講話啊，我嚟緊一個專欄咧，就想以你咧就寫少少嘢咁樣，咁就想同你做一個好簡單嘅訪問，問佢就願唔願意咧咁。咁佢話好啊，咁就約咗當晚咧就係、是、做呢一個訪問嘅。係啦，咁其實我每次做訪問呢，我都好快速嘅做完即刻寫嘅。咁跟住做完之後呢，我當晚就即刻寫啦，寫到差唔多凌晨係成三點鐘。咁跟住呢，喺嗰個時候我寫完之後，我先問容樂琪，我話你，我寫咗個識到心嘅專訪喎，你會唔會有興趣 post 呢？咁佢話有啊，咁我咪俾佢囉。咁跟住然之後就極快速地出咗。其实件事就系咁嘅。 嗱，先唔好讲究竟系唔系关系到心事先，净系三点几钟有个靓女突然间问你，喂，我想揾你，跟住之后你已经即刻弹起啦，系咪先？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呢篇嘢出嘅时候，点解会咁多人去到批评咧？咁样就唔系批评篇报道啊，而系批评阿夏雪咧，咁样即系。是好犀利啊，嗰陣時批評好多，係啊，例如夏天會落雪都唔放好嘢，咁跟住係啦，咁點解 我覺得係好凄美嘅，雖然我都唔希望好似咁樣嘅三月天，係咪嗰個落雹係三月天啊？係啦，我都唔想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 係，但點解會咁呢？咁其實平心而論嚇、即係嗰陣時其實咧熱血嗰邊咧嘅幾多嘅朋友或者主持咧，其實都有喺網上面提過咧，就係、是、會有呢一篇嘅專訪嘅。咁所以大家其實都有個關注性喺度嘅。咁但係咧就好衰唔衰咧，嘣一聲咧就下雪就出咗先，就即係如果你話比著係我係佢哋咧，我都會覺得你係截咗胡嘅。OK， 咁、而事實上確實係截咗胡喎，係啦。咁而最得人驚嘅就係咩咧？而最得人驚就係如果假設下雪係只係一個普通嘅網民 ，OK， 同熱血冇乜關係嘅咧，咁都仲好啲。但係嗰陣時咧。阿夏雪啱啱先至喺熱血嗰度咧，就上完幾集嘅，係咪人妻先收班？ 係啦，做嘉賓， 做咗幾集嘅嘉賓，係啦，都算係關係友好，係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啊唔鋸就一定。 咁其實咧，我想講，雖然咧，我就經常性係有喺呢個 Facebook 上面留言啦，咁但係嗰、那個。各方有嘅，即係大家嘅 status 唔一定都會見到㗎嘛。咁其實我當其時係未見到個 status 嘅，我都唔知道對方有呢樣嘢。咁就做咗呢個訪問出嚟。咁所以喺有咩呀有台呀、 有。 總之地方嘅一啲罵聲之下啦、其實我有少少覺得不知所措嘅。咁我無論點都好啦，我都有親自打過去俾佢哋道歉啦。即係無論係件事誰是誰非都好咁樣。 唔 係嘛 ？Kevin 講兩句 ，Kevin 搞花生啊！你條友真係。 即係無論黃仁達。 喂，識到心理嘅咩？ 哇！ 黃仁達定係？ 黃仁達啱嘅。 即係我都有打電話去同佢哋講聲唔好意思嘅，係啦。 係 ，OK。咁咪其實， 因為始終人哋真係好用心去做呢樣嘢，咁令到人哋打亂咗人哋嘅計劃，我都覺得好抱歉嘅。 係，咁但係即係嚇、我唔識講啊呢啲咁嘅情況嚇、我嗰陣時我都同佢講，你呢鑊賴嘢，真係我真係嗰陣時我都同佢講，哇你呢鑊賴嘢啊，係咪先？跟住然之後我都同你講啦、你最好就同人哋道個歉啦，無論如何都係。 你未講之前我已經係 啦，點不知我未講之前佢已經同人講咗，係啦。咁啊，真係，唉，呢啲咁嘅事情咧，真係好難講嘅，係嘛？咁啊，阿胡將軍有啲咩補充啊？ 咦？啱啱行開咗，頭先錄咗啲咩啊？咦？係咪要講翻篇文啊？ 老將軍原來係搬龍門嘅高手， 搬龍門啦、啊。 系咪？哎呀，胡将军你咁样嘅，真系为咗少少钱啫， 咩钱嘅啫？ 唔系咁嗱，成件事有点都好啦，谁是谁非都好，咁啊，即系嗰阵时就过咗一段落啦。咁但系即系其实嗰件事好得意嘅，仲有一样嘅得意嘢添嘅。 咩啊？ 就系咩咧？就系咧，阿容乐琪拣咗张配图咧。 其實我又選取咗啲配圖俾佢，係完全唔係嗰啲圖片，我要聲明。 但係咧，阿容樂琪啱啱揀咗張圖咧，就係正正就係熱血嘅朋友們咧，就攞嚟做 promotion 嘅，即係話我哋會訪問識到心啦嗰張圖嚟嘅，即係打到正一正嘅，即係擺明就係。係啦，咁冇辦法啦，係咪？咁啊，咁啊過去，咁啊講翻篇文啦，啊識到心嘅訪問。 嗯。 OK， 咁啊，你可以開聲噶啦。 翻嚟啦，翻嚟。 喂，繼續有課金噶。 點啊？有篇文你想問啲咩啊？ 嗱，首先咧就想問翻，喂，你嗰陣時係用係、用微博去訪問佢啊，抑或直接打咗俾佢？ 微信。 微信 ，OK。 係啦，其實有講過係要用呢個微信語音嘅，因為方便我抄寫啦，同埋都有記錄保障翻雙方嘅。咁但係咧，識到心就要求要電話，咁我就話我冇呢一個長途電話嘅功能，即係我冇開通啦。咁最後就用咗 咧。佢打俾你咪得咯。 咁我又唔會有呢個要求，佢都冇提出。咁跟住呢就用咗呢個微信嘅免費通話呢樣嘢去到做咗呢個訪問，係啦。 嗯 ，OK， 佢 nice 唔 nice 啊 ？nice 嘅，係 嘛？ 佢都好 nice 嘅，呢個係真嘅。 OK， 但你訪問佢、其實嗱呢個係你第一篇嘅訪問啊。 係。 點解嗰陣時要做訪問呢？因為其實我覺得我都問過你嘅，即係你有心去做一個作者，即係係嘛？即係你係。是作者的意思，即是有些故事性啊，或者有些即是個人的感受啊。但訪問某程度上是即是成篇訪問是似記者多啲嘅喎，點解會突然間會有咁嘅轉變？ 其實咧，成件事咧真係個出發點係為咗我嘅專欄，因為我自己咧就係、一個我唔可以話有宗教信仰，但係咧偏向咧係一個佛教嘅啲理論咧，我係比較拜啲嘅。咁我就覺得，咦，呢、這個和尚都幾得意喎，即係佢嘅傳道嘅方式同其他人有啲不一樣啦。咁就想了解一下，唔好意思啊，咁就想了解一下，咁就想問一下佢對呢一方面嘅一啲睇法啦，同埋佢嘅做法啦。咁就想撰一篇文出嚟嘅，係、啦。咁所以先做咗呢個專訪，因為你冇親身去了解呢、這個。你又冇可能憑住網絡上嘅一啲對佢嘅評價去寫文㗎嘛，咁我就想親身去同佢做。 唔係喎，敖將軍好鍾意對啲網上嘅評價，然之後寫篇文去評價。 我覺得最好就向返親 你有冇親身去搵過你評論過嘅人呢？ 大部分都冇。 咁咪囉，你點寫啫，係咪先？ 對唔住囉，我錯。 其實每個人做法都唔一樣嘅，只係我覺得如果我要評呢個人，我需要對佢有啲認識咁啫。 Okay. 是啦，咁就做一篇专访，咁既然辛辛苦苦做咗，用咗成咁多个，即係用咗几个钟头去寫，咁冇理由嘥㗎嘛，咁问容樂琪你会唔会有兴趣想登出嚟俾大家了解下成件事呢咁。 OK， 咁啊做完呢次访问之后，咁你好似访问就访上瘾咁样啦。 唔係访上瘾，即係只係后来我觉得咦其实都可以去俾大家去认识下某一啲人嘅一啲諗法啦，即係例如係推广一啲励志嘅故事啦，或者啲比较正面啲嘅思想啦，係啦。咁就开始咗去邀请唔同嘅人去做啲访问咁样。 係 ,OK， 咁第二个见街嘅访问就係、鄧志峰。 係啊，鄧志峰。 點解訪問佢咧？ 鄧志峰接受我嘅邀請，因為其實我哋係本身係朋友嚟嘅，係啦。咁我就 邊方面嘅朋友咧？揸飛機嘅你一齊？ 唔係，因為我哋本身有我坐過佢飛機㗎。 哇！係，個手勢好唔好咧？ 手勢唔錯㗎。 OK， 你可以繼續。 但 係 我覺得你嘅笑容好似唔係好正經。 我點知啊？敖將軍笑到嘭嘭聲，跟住之後 我冇扮埋 咗， 冇扮啫，呆咗。呢條問題 都冇扮。 呢條問題嘅重點喺邊度咧？陣 唔係就係問 下你。佢係一個揸飛機經驗唔好豐富。 點解會坐過去飛機嘅？我想聽。 因為佢知道我中意。飛嘅感覺，中意睇藍天白雲，咁佢就話：咦，咁 真係離地， 我估唔到係咁嘅答案。 喂，你明白點解我覺得佢個人好離地嘅？即係你離地到即係，我想睇下藍天白雲，咁我坐飛機咯，係咪先？即係你個人離地到，即係下次，我想睇下地球咁點啊，坐穿梭機咯，即係呢個人都離地 有啲太空嗰啲咁樣嘅活動，不過俾好多錢啫嘛。 系嘛？但有人請噶啦，系咪先？你唔通你架飛機跟住之後飛一轉嗰啲油費係你俾咩？係咪先？咪又係鄧志峰俾？ 感謝鄧志峰。 但你本身係點識佢嘅？ 本身喺 Facebook 度識嘅。 嚇。 係啦。 OK。 咁就唔知邊個 app 邊個。咁佢有一次就喺我嘅 一個 post 入面留言啦，就開始大家聯絡起上嚟咁樣。 Okay. 啊，鄧志峰都係懵緊嚟㗎。我唔知啊 ,ok, 而家知 啦。你可以 at 下佢㗎，下次咪搵下佢上嚟做訪問囉。 咪其實佢有好多嗰啲做人好正面嘅信息，佢好值得大家學習嘅。 係啊，其實我哋都想搵佢做訪問，下次可唔可以幫我哋安排下。 我可以幫你哋同問下佢，睇佢愿唔愿意 ,ok 嘅，冇問題。 係啦，因為佢因為呢篇報道呢，即係呢篇訪問呢，就令到鄧志峰呢一期呢就 hit 咗好多啦。因為點解呢，即係其實佢成篇嘢呢，佢重點就唔喺嗰度嘅，即係重點係講到最尾先至係講呢個粵語嗰樣嘢嘅啫。 係、okay? 但我覺得其實有好多網民都俾網上好多嘅一啲節上節嘅斷章取義誤導咗。 係啦，點誤導法呢，阿雪你自己講下啦。 因為這個啱啱寫 D100 稿嘅，因為其實呢成件事情係我哋大家好似傾閒偈咁樣再講起佢喺中環嗰度呢就遇到一啲OL 啦、嗯、就但係係著講國語嘅。係啦，咁就講返起話，其實如果一個人係既然係移民到去一個地方啦，或者係真係想喺嗰個地方度生活，係咪應該要真係嗰、那個叫咩入鄉隨俗去到學習當地嘅語言呢，咁樣。其實成件事係咁樣嘅。 係 啦，咁就不過就出到嚟變咗第二樣嘢咁。 係，因為出到嚟之後呢，咁就話鄧志峰就俾即係 cap 咗其中幾句咁樣啦，跟住之後就變成咗係撐粵語嘅。 其實佢真係撐粵語嘅。 係啦，咁 即係大家 focus 上去 咗嗰度啦。但係變咗撐粵語之後就變咗佢國語。 因為有啲人就即係睇到嗰個現象係點呢，就話你係香港人，你講廣東話，咁你就無論去到邊一個地方都要講返呢一種語言，咁呢個唔係佢想表達嘅嘢囉。 是 啦， 咁同埋又咁啱都咁巧，跟住然之後咁啊，鄧志峰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著咗件衫咧，件衫係英國旗嚟嘅，米字旗嚟嘅。係呢件事真係好，即係當堂政治不正確咗啦。咁跟住佢嗰個訪問入面又提到中央台啦， 係啊。 其實嗰個佢想分享一個例子嚟 嘅， 係啦。咁呢單嘢都令到鄧志峰就突然之間就好多人去到討論啦，跟住之後又上曬報又成啦。OK， 鄧志峰之後有冇揾你啊？ 有，佢有留言喺我嗰度，我有同佢講過呢件事嘅。咁佢話佢其實佢都睇過篇原文，咁佢就其實都寫得好中肯啦，同埋令到好多人去到了解佢嘅一啲諗法嘅。只係因為即係控制唔到噶嘛，有啲網民嘅一啲斷章取義嘅諗法。 即係 某啲大嘅 page 啊，某啲網台咧，亦都會cap 咗出嚟，又寫咗其他嘢咁樣啦。 但係因為我見過 邊個網台啊，我將軍 唔係好記得啦。 你明明係本手做資料搜集。 其實我去到那件事情發生之後的三四日呢，我都見到是有一些 page 呢是自己拿張圖，跟住是拿了其中兩句，只是兩句啊，沒有前沒有尾的，就拿出來還要是賣廣告去到 sell 他那個 page。 賣廣告 即是贊助的。 哦。 是啦，贊助那個貼這樣。 Okay. 但是整個內容是跟本身個原意唔一樣咯。 哦，好正常啫，喺網絡上面成日都係咁嘅。 但我覺得唔係咁好嘛，你可能會影響到鄧志峰。 即係仲要連 source 都唔 call。 咪而家已經影響咗啦，咪喺網絡上面成日都係咁嘅啦。唔call 個 source， 跟住然之後 download 落嚟，再放翻上去，跟住然之後又唔講係邊個寫嘅。上個禮拜成日都發生啲咁嘅事。 又有啲片咁樣。 係啊，啲片咁樣。 即係係咯。 係咯。哎，明白啊，明白，明白啊，算 了。自己看回仇斯達的video 或者一些文 或者是乜乜神區。 OK 。一個人來的好像。 不是，所以告訴你，我們同一個人來的。OK。咁鄧志峰又安慰回你是吧？ 又不要安慰，即是我們大家之後都有談過這件事的。是的，因為對於某一些網民對他的批評我感到很抱歉，因為人家好心好意去接受我的一個邀請啦，做了一個訪問，是但是為他帶來了一些困擾，那我都覺得很抱歉的。Okay. 好， 是 的。那兩個訪問，一個就是經微信是吧？ 是啦。 是啦，那一個就在香港約出來見啦，那另一個真的是大規模啊，大佬。 啊，專登飛過去台灣， 是啦， 還要是 delay 了14個鐘頭在機場過夜。 是啦，就訪問誰呢？即是你不是訪問他呢，我差點忘記了這個人。OK。 就是我們的聲格女神蔣雅文。 咩女神啊？聲格女神啊 ？OK， 佢話係個聲格年代咩？ 聲格年代已經紅啦，當年聲格咧，我記得會 follow 兩個人嘅，一個咧就蔣亞文，另一個咧就係 Jam。 OK， 嗱咁訪問即係蔣亞文，我真係完全唔熟。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就唯有交俾敖將軍你啦。咁我就閃先啦。唉、哎，算啦，我頭先講咁多嘢，跟住然之後，如果我驚再做落去咧，我唔使喺呢一個網絡界度撈啊。係啊，跟 住喺文壇上消失。 係啦，文壇上消失。咁所以呢度開始就交俾你。其實唔好意思，咁多位聽眾，跟住因為有少少嘢做咗，我走先。OK， 交俾你啊，嚇，唔該曬。 好，喂，咁啊問翻夏雪啦，點解會想走過去訪問蔣亞文嘅咧？ 因为咁其实佢已经离开咗呢个娱乐圈六年啦，咁究竟离开娱乐圈六年做乜嘢呢？佢就以一个工作居留去咗台湾度，系发展一个服装生意嘅，系啦。咁 系啦，咁点解嗰阵时你会对佢有兴趣咧？六年喎，走咗晒。 因为其实佢同我有少少相似嘅地方，就係佢係一個好勇於追夢嘅人。因為佢當其時走嘅時候咧，佢係啱啱出完隻大碟，係啦，出完大碟之後就為離開。咁即係其實佢講緊係毅然放棄一啲嘢，然之後去到勇敢地去到追求某一種完全未有任何成績嘅嘢啦。咁我覺得呢個就同我即係而家喺度努力緊嘅嘢差唔多，咁我就覺得佢其實係一個幾成功嘅例子嚟嘅，因為而家佢喺嗰邊啦，都又真係開咗間鋪頭啦，咁都做得都幾好，係啦，咁就想透過佢嘅例子，係向更加多嘅年輕人鼓勵佢哋，真係如果想做嘅就去做咯。 好啦，咁你見到阿蔣亞文第一個印象係點咧？ 哇，冇變過，同以前即係六年前一樣咯，係啊，都係好靚女咁樣，係啦，人都好 nice。呢個我就真係唔認識嘅。 喂，有啲人會唔會唔記得咗蔣亞文係？ 都唔會啊，我好多 friend 都會記得嘅。 咪點解你會 follow 先咧？其實即係我覺得 嗰時 Sanger 年代啊，因為嗰時就未有 Facebook， 大家係會覺得哇即係有好嘢睇，咁梗係會去 subscribe follow 啦。 唔係你講翻嗰個年代點樣呃禮飯嘛？即係佢點樣可以令到啲人係即係 Sanger 度 follow？ 即係佢啲咩特點啊？佢會講啲乜嘢多啊？ 佢都係講翻佢嘅工作啦，啲生活瑣事啦。咁嗰時 Sanger 係有一個特別嘅即係類似專欄啦，我哋而家叫咁就係話有啲 feature 嘅明星咁嘅，咁其中一個咧就蔣亞文，咁啊差唔多嗰陣時係最多人 follow 噶啦。 係啊，我問好多朋友都話：咦，我 Sanger 年代有睇過佢啲寫嘅嘢喎。 我諗你訪問呢、這個即係有個特點就係有個即係集體回憶啦，喺 Sanger 度啦。 主要其實係因為佢好有勇氣去追夢。 係。 追夢就好多人都追夢㗎， 但佢係少有真係實行喎。 係咁啊，係 OK， 好，繼續。 好， 咁你嗰陣時點樣去聯絡佢嘅咧？ Facebook。 OK， 都係 Facebook 揾翻。Facebook 係 Facebook 係一個好好嘅渠道。 OK， 係 啦。 咁你跟住嗱，你去到見到佢啦，同佢傾啦，咁你一路之後即係做完訪問啦，寫翻篇稿啊，翻到嚟香港，你有咩感覺咧？對佢會有啲咩即係覺得哇好犀利啊！因為會唔會自己更加決志去做一個啊點樣去追自己嘅夢想？ 其實呢樣嘢我一直都好堅定嘅。 係。係 啦。 咁你自己嘅夢想係咩咧？ 我嘅夢想咪就係可以。 咁似新手比賽啲問題。快快講。 我嘅夢想就係希望呢一世會做嚴肅，即係我希望嘅生活，但係都係圍繞住文字啦，可以用呢樣嘢係。去到維生啦，或者唔好話維生，即係我可以一直係都係做啲同文字有關嘅工作。 我問翻敖將軍，即係喺個譬如話你嗱，因為而家即係即係我哋了解到夏雪多少少啦，即係夏雪佢都幾重身份都有啦，即係你寫嘢嚟講。咁我係咪喺文壇上邊咧比較少啲以訪問去即係？嘅作品嘅一啲咁樣嘅， 係其實都少嘅， 係咪真係好？我都覺得幾得意喎，其實 係真係比較少。通常寫自己評論啊，寫古仔又多，咁但係你去訪問另一個人咧，咁比較少作者會咁樣做。 其實幾好啊，呢個咁樣嘅突破。 其實我覺得嗱，你做一個作者啦，你係閱讀書，咁你都係為咗係增加自己嘅知識同埋認識更加多唔同嘅人嘅故事， 係 係啦，咁。你專訪嘅話，其實係代表係發掘一啲故事，同埋去到發掘別人嘅優點。咁其實都對你嘅寫作係有幫助。 嗯， 係啊。 咁你會唔會諗住即係有即條筋咧？就因為譬如我哋做節目，譬如我做網台節目，都會久唔久中揾啲人訪，即係會請啲嘉賓訪問，就好有趣嘅咁樣。咁但係我哋冇變做文字啦，變成咗節目啦。咁你會唔會有個即係訪問起上起人啊？ 啊。 即係會唔會有條引即係咦又想啊呢、這個又想訪問下，嗰、那個又想訪問下咁樣咧？ 其實我而家陸續都有啲 list 係將會進行嘅。 哦，留翻啲十嗰字留，買啲關子啦。 唔係買關子，因為我覺得做人咧，永遠係唔好將未做嘅嘢。 係啦，又冇話又或者獨家咁，咪賴嘢咯。 我冇咁嘅意思啊！ 我講嘅咩啫？我因為我啱睇翻 status 嘅，你唔講獨家咪冇事咯，係咪先？ 唔係因為。 你唔使回應我。 唔係啊，我想講就係我細個嘅時候做嘢咧，就係咁樣嘅個人咧，一有啲咩即係抽起條筋，我就會即刻做，跟住好興奮地同人分享。咁但係如果當你做唔成，或者係最後告吹咗，咁好瘀噶嘛。係 啊，所以我哋嗰次訪問卿姐嘅時候咧，都驚嘅，基本上係。 咁可能有人哋之間唔做訪問噶嘛，或者係中間有啲咩甩漏啊、錯誤。 總有意外。 係啦，咁我覺得無謂為自己。 其實呢個五十五十嘅，即係譬如話我哋嗰時有時即係想講出嚟，就因為想網友都參與嗰件事。 嗯，唔係，其實如果你已經完成咗，我覺得係可以嘅。 唔係又話，因為想譬如睇下網友啲咩問題，即係都想網友參與呢件咁樣嘅訪問。咁但係你就要冇個風險咯，好似你咁講咯。 哦， 係啦，係啦，係啦。唔係咁，你嗰個即係訪問係咪主要都會擺翻係富人？因為頭先聽你講有啲問，譬如你 其實唔係嘅，其實咧主要咧 喺你自己 Facebook 原意係想係我有自己嘅 website 嘅，但係因為咧。工程進行中，唔知點解交俾人做咗成幾個月都未完成，咁所以先至喺唔同嘅渠道發放嘅。 但係係咪真係需要一個 website 咧？其實你已經有個 Facebook， 其實、就 是、其實我不嬲有個 website 嘅。 係啊，你知、我都見到係啦。哦 ，OK OK， 好。 咁啊嗱，之後啊夏雪訪問咩人呢？大家可以留意翻佢個 Facebook page 咗佢 account 啦。咁我哋會 po 翻條 link 上去，大家就俾個 like 啦。咁咧頭先講到有幾個身份，即除咗會係一個作者之外咧，我知道亦都喺其他。有台嗰度咧就做節目噶、可唔可以講下、分享下啲經驗啊？ 咁最近就係呢一個 D100 嘅盧漢福街嗰度咧，就擔任一個主持一職嘅。 係，咦，都係網台嚟喎，我踩過網台大年。 呢個時候入 D100 真係好，啊，幫下大班啦，大佬人哋行公義 真係冇錢啊嘛，人哋啊， 唔係冇錢，係。即佢哋要维持高水平嘅服务，系要多啲嘅成本， 系要多啲钱，系啦。 系 OK，做紧噶啦，已经个 做紧噶啦，最近。 哦 ，OK， 系算唔算系？咁你都做过，譬如话热血四个做过节目啦 ，D100 做节目啦， 系呢一个。 系咯，系咯，咁就即正式做网台一个叫做主持之一，就系 D100 啦。 系啦，冇错。 OK，OK， 好。 其实之前都有申请邀请过嘅，但系因为佢要。健樣，咁我就拒絕咗。雖然而家 D100 都 係 健樣 喎，所以其實我嗰時猶豫咗好耐㗎。我同佢講咗幾次話， 唔緊要，你坐位，個麥可以遮住你。 係啊，而家就個麥。 繼續。 所以你哋唔好怪我，因為我真係唔係，因為真係會好唔自然。 係，喂，有冇啲聽眾俾啲反應？因為你隨時都留意到啲佢哋個 Facebook 啊，或者即係有啲網友可能會留言咁樣噶嘛，有冇話啲係睇你啲文啊，或者係識認得你啊咁樣咧？ 你話佢喺邊度啊？街 即係喺當你喺 D100 做節目嗰時候咯。 D100 你哋冇留意嗰啲 Facebook 嗰啲？ 我冇睇過。 係咩？哦，咁當冇問過啦。 咦？係咪有咩講咧？ 我唔係，即係我以為，因為譬如你下次你不嬲接觸，可能你啲讀者，你都係透過即係文字，或者佢哋會文字俾翻啲回應你嘛。咁但係會唔會話有啲即係當你做節目嗰時候啦，有啲就？啊，原來我都有睇你啲文啊，即係咁樣，如果有啲咁嘅 feedback 都幾有趣咯。咁可能你暫時未 睇啦， 我唔知邊度睇可以有得睇㗎。 有當冇問過， 唔好意思。 哦，繼續。 喂，咁你上到去即係都係講啲政治嘅嘢啦，咁你感覺如何？ 其實咧，我嗰時都講咗我對政治了解冇佢哋咁充足啦，因為始終我嘅經驗淺啦， 同埋都討厭政治㗎。 我唔係討厭政治，我覺得政治係一個人民每一即係每一個人息息相關嘅嘢嚟嘅。大家你唔需要好了解，但係都要略略知道究竟自己身邊或者係發生緊啲咩事咯。 OK， 喂，講埋啲拍檔啦，唔緊要啦即係我話你嗰個節目裏面仲有其他林記啦，係嘛？ 係啦，係仲有咧，林飛同倫爺。 OK， 好啦，大家上去 D100 度留意下，不過好似冇重温啦，而家 冇 啊？ 有冇咩？ 唔係你要做自己有先可以咯。 唔係啊，都可以㗎。 哦，嗱，呢個夏雪講嘅。 呢個夏雪講嘅，自己揾下先啦。 係啦，啱錄唔到翻嚟揾夏雪啦。 嚇，我睇到喎。 OK。 好啊，咁啊，喂，今日啊，好多謝夏雪上嚟接受訪問啦。 咁啊，聽我都，其實我哋訪問咁多，即係你哋訪問咗咁多嘅嘉賓，都夏雪都其中一位，都幾多計劃準備，籌備中啦，即係多方面發展，係啦。 其實。